跟人家说好了，明天早晨10点我要去给 Brown 跟 Alice 看这批货。他妈的，我准能把这点货卖出去。 你还是明天早上去找 Howard 吧，你跟他说你非得在纽约工作不可。亲爱的，你就是太好说话了。 要是老头子挖个还活着，纽约这一摊早归我负责了。那个人好样的，有肩膀，不像那 Howard 这小子不知好歹。我开头往北边跑买卖的时候，瓜子的公司还不知道新英格兰在什么地方呢。 亲爱的，你干嘛不把这些话告诉哈尔的呢？ 是，我是要告诉你，我一定告诉你。家里头有气死了。 我给你做点三明治去啊。 不，你歇着，你歇着。我去喝杯牛奶，说话就上来。孩子们都在家呢。 他们都睡了。今天晚上他们给别人约了女朋友一块儿出去玩吧。 真的。 看见他们在一块刮脸，真叫人高兴啊！他们在洗澡间里，一个挤在一个的后面，然后一块出去，听见了吧？满屋子都是刮胡子膏的味儿。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，琳达？干了一辈子为这所房子付款，最后嘛，房子算归你了，可是里头也没人住。 过了时的东西就扔掉吧，生活就是这么回事。 不对，人家有些人就能创出点事业来。我今儿走了以后跟你说什么了没有？ 你不该责备他，尤其是他刚下火车，你不该给他发火。 我什么时候发火来的？我问他挣着钱没有，这就叫责备。 可是亲爱的，他上哪儿挣钱去？ 他现在老憋着不出情绪，人变得那么阴。我走以后他道歉了吗？ 哦，他可垂头丧气的。我，你知道他多么崇拜你吗？我等到有一天真的发挥他长处的时候，你们就都高兴了，就不打架了。 待在那么个农场上的，怎么发挥长处？当个农业工人，那叫生活。一开头嘛，我想年轻人就闯练闯练，各种行当都试试。可是已经过去不止10年了，他一个礼拜还挣不了35块钱。 他还没能发挥呢。 35岁不得发挥就是丢人。我告诉你，这孩子就是懒。我这个儿子辈子就是个懒汉。 你下去，你下楼去啊，你轻一点。 他为什么回家了呀？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回家了。 我也不知道啊，他可能没有找到方向。我看他很空虚。 Biff Lowman 居然会找不到方向，在全世界最伟大的国家，他这么个年轻人，而且这么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居然找不到方向。而且他有一条，他多勤奋呢、啊、我这个儿子不懒呢、啊、 从来不懒。 让我跟他谈谈，我跟他好好谈谈，我给他找个工作，让他当个推销员，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出人头地。老天爷，你记得吗？他上中学那会儿，那些孩子成天围着他转，他要冲谁一笑，那孩子马上就得意非凡。他在马路上一走、 哎啊、我今天给你买了一种新的美国式的鸡翅，可以搅和着吃的。 不要吃美国鸡翅，我要吃瑞士鸡翅。 啊，我想给你换换口味。 我不要换口味，我爱吃瑞士鸡翅，你老给我捣乱。 我想给你来一个意外呢。 天爷，咱把这窗户打开行不行啊？ 都开着呢、哎、亲爱的， 他们要把咱们憋死在这儿。 这闲疯的太子总把这小事看得那么严重。 不跟他吵架了，他要回 Texas 让他去吧。 他会找到路的。 那是大器晚成，有些人就是这样。你是那个爱迪生好像就是，还有那个橡胶大王 Goodrich， 他们俩有一个还是聋子呢。对不准行，我信得过他。 喂，礼拜天要是暖和，咱们开着车子到郊外去，打开挡风玻璃，带上午餐。 现在的新式汽车的挡风玻璃是打不开的。 可是你今天不是打开了吗？ 是我 啊， 没有。喂， 怎么了，亲爱的？ 真是不可思议！ 什么呀，亲爱的？ 我想起了那辆雪佛兰，你记得吗？1928年我买的那辆雪佛兰，怪，我刚才可以发誓说，我今天开的是那辆雪佛兰。 嘿、哎，不定是什么事情又让你想起它来的呢。 不可思议，你记得吗？那时候贝斯一天到晚给那辆小车打蜡，擦得它闪闪发光。后来那买卖旧车的说什么也不相信，那辆车跑了8万英里了。

我要狠狠地敲打一下哈维尔，我要预支工资，我要把纽约的差事弄到手，他妈的，我要动真格的。 他要的就是这股子劲儿， 他不能再让我成天开着汽车在外头跑了。 喂，我觉得我们是要转运了，我觉得出来。 好，问题。亲爱的，我走了，再见。 哎，你的眼镜。 对，眼镜带着的。 还有手绢。 绢有。 你的糖金片。 糖金片。 哦，还有。 再。 下地铁的时候下台阶留点神啊。 我说。 来电话了，太好了。没错，我没忘，我刚刚跟他说了6点钟准到，没忘。哎，我正急着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呢，你记得我跟你说那个橡皮管子吗？就是他自己装在煤气炉子上头的那个。我今天拿定主意了，我要把它拿走，把它扔掉了。可是他不在那儿了，他自己把他拿走了，他不在那儿了。哎，什么？什么时候？那是你拿走的。 听众朋友，话剧《推销员之死》就请您收听到这里。 俗话说，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，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，人多嘴杂，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，人多好办事儿，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，